锵锵三人行， 三根老干葱。 那相比之下，你算是最老的干葱。 对对对对，我还嫩，我们还嫩。对，我今年就要50岁了。 啊，知天命吗？有这感觉吗？ 我觉得我还跟以前一样，我是1958嘛，今年08年，所以我今年要做10把我50岁的纪念琴。 哦， 对。 但是你觉得人到50岁，这我们也很好奇，会有什么改变吗？身心方面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吗？ 没有，我觉得还是一样的。当然对，比如对情感啊，对女性啊，对家庭啊，都会有不同的感悟。 哦，感悟。这咱们今天就聊聊这个。 就不聊这个。 就说我们可以从歌讲吧。你比如说我们那天不是谈到，就是说你写歌的时候哎，能不能照顾一下，比如说你再写歌照顾一下跟你一起长大的听众。那我就想起来，你以前比如说你写《寂寞难耐》的时候，那是一个20多岁的人的心情。 对对对。 那个50岁的人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啊，我因为这次太忙，其实我平常 心情 平常还是有写 啊， 有写啊。 我最近写了一个，我最近有一个秘密行动，准备少计几个老干葱，又有一次很有意思的一个行动。就为了这个，他还就写了一首歌。 对， 能不能透露两句歌词啊？ 我觉得在一个男女关系当中啊，我觉得女性对男性常常就是，我们看就从歌词讲好了，比如女孩的歌词啊，就是我希望找到一个臂弯呐、啊，我可以依靠啊，是吧？找到一个避风港啊。 对， 其实，在一个男女关系当中啊，我觉得男性其实比有时候比女性还弱。碰到人生的浪打来，我当然觉得我凭什么保护你？我比你还害怕，其实我比你还需要安全感，是吧？所以我那个歌的那个副歌就是，如果有几个老干葱一起唱，那肯定很好了。就是 你给我们唱一下。 我不是你的避风港，我不是你的避风港。这样，我不是我真的，我跟你是一样的， 一样 的。 我已经知道，到时候人家会怎么骂了。说这是好一个逃避责任的男人唱的歌， 逃避责任，是不是就特别怕责任这件事了？ 我觉得在情感里面，就是那个责任是双方的，就是。因为我觉得生命，因为爱情这东西是非常珍贵的，而非常虚无缥缈，而非常脆弱的。 对， 生命当中其实很多事情与爱无关，就是说我这事情没办法满足你，没办法觉得你被爱，其实与爱无关，它就是生活里面的一些琐事，就是我觉得常常大家很，因为你不是说你爱我吗？你为什么不能够搬出去，我们俩一块住呢？ 住在一起呢？ 啊，或者什么？可是这个事情对我来讲是跟我跟爱不爱你没关，因为整个现实是没办法让我这样做的。 哎呀，这个还真是，我跟你说，就是相爱容易，也是歌词了，相爱容易，相处太难。我有时候觉得这个爱呀、啊，真是像人家这个佛说的爱别离，就是有时候觉得好悲剧，就是为什么相爱的人不能在一起？但是事实上比比皆是，他跟爱确实没有关系，就是两个人相处啊，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事情， 有很多很多背景，而且爱是什么？爱是需要有很多条件，才能够造就一个我们心目中很完满的爱情。那有时候两个人不能在一起，其实是那些条件不具足嘛，用佛家的讲法，因缘不具足。 对，我在比如说我人家说小李写歌喜欢讲道理啊，就是我希望有那么多人写情歌，我希望我写的情歌当中是让大家听完了是有所获得。这样子，所以我在写情歌的时候是特别辛苦，就是我是非常进入那个状况的。比如我在写领悟啊，我在写这个啊，当爱已成往事啊，写这些东西的时候，是有点灵魂出窍的感觉。就是我在那个片刻，我觉得我就是这个女人，就是要那么进入状况，我才能够写。 有点像演戏， 要投入一个角色。 你会写到流泪吗？ 会的。 会的，就是我自己唱的时候就不知了。比如我写《爱的代价》的时候，《爱的代价》是我少数几个写的时候流泪的一个曲子，我唱上就悲从中来这样子。对， 就是人家说你好像就对女人的这个心理这么体察入微，你就说灵魂出窍觉得代入了哈。 嗯。 但是你为什么就那么能够了解的入微呢？ 我 但是就是人家现在有些人讲啊，就说有些男人骨子里是女人，表面上看是个大男人的样子，但是骨子里有一颗女人的心，你觉得你还是属于这种类型？ 我觉得是的，我觉得是，因为我这样讲，我 虽然留着胡子， 我家里我从小就有三个姐姐。 哦， 对，然后我从小都被女人包围，然后 三个女儿， 我三个女儿，然后呢，我记得我在上海住的时候，我们家有四个阿姨，加三个女儿，加我娘，加太太，是吧？一家都是女的，所以我对女性，我觉得有一些特别的敏感的地方、 嗯、 啊。然后，可是我前两天，我平常在我有写那个，就是我平常有些想法的时候，我都写在我那个纸上，小纸上、 哦、 我那天晚上在家喝酒啊，写东西这样，我就想，哎呀，我说我遗憾我一生啊，就是点破多少女人心事啊， 嗯， 但却无一人真的了解我。 哎呦， 真的，我就感兴趣来了啊， 感兴趣，什么情感？你看这女人心说，女人心难预料，得不到越想要，当然有人比你好，可我心疼成那样，怎么去找？他就是他把人的那种微妙的心思啊、 嗯、 哎呦，我觉得这是多少年我们都心里就跟他有戚戚焉的一个原因。咱们来看一下这个历程啊。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想要飞怎么样也飞不到。 李宗盛可谓台湾乐坛的常青树，无论八十年代出生的青年，或是已入不惑的中年人，无不多多少少经历了他的音乐步道。当同一时期的罗大佑用锐利的歌词批判台湾社会之时，李宗盛却在絮絮地诉说着生活的道理。 我还蛮想念当初喜欢我的那些人，因为二十年过去了。当初你可能是一个高中生，可能更小。今天你可能是一个企业的一个老板，可能今天可能没有了你，今天仍然一事无成。所以我在台上的时候，当我在唱那些歌的时候，我自己去把台下那些人都当成我想见的一个这些人。 李大哥看见这当年往事，有感触啊。 有，就是想让我想到我写作了。我讲一个，就是大家比如看我的歌词啊什么的，会误以为我读很多书啊， 嗯， 我使用文字的方式啊，其实我比如说，如果我跟文道坐在一起，他就跟我说，哎，比如说哪本书啊，哪个文豪啊，或者哪个欧洲的哪个什么呀、啊，什么什么俄国的文豪，我告诉你，我一本都没有读过，就是说我所有的文字都是在做沟通，所以我在写的时候呢，我都在想我怎么写他会懂，他会理解这样子。所以我的文字不太就变得很口白， 对，很容易懂的、啊、 很容易懂 啊。那 就很好，你那文字能力怎么来的呢？我觉得就是要让你理解吧，让你，因为音乐是一个沟通， 嗯， 去这个敲打文字，这个琢磨这些东西不是太难，任何一个那个中文系的人都有一些基本这些能力。 嗯， 可是真正把情感传达得很清楚很透彻，我觉得这个反而是难的。 嗯， 所以我在写这些东西的时候，我都在想他怎么样能够了解我，怎么写他最明白。然后这个也造成了我自己唱歌的一个风格，因为我认为这个唱歌应该是讲话的延伸。 嗯 啊，如果你不知道这个歌的语气，这句话有，比如说我告诉你这个事儿不能这样做啊，就这个语气的，你我不用，就这个本身这个语气是大于所有的文字的，是吧？是大于所有的文字。我告诉你这事儿不能这样做 说是我告诉你这事儿没法这样做啊，举例 是是是是 他这个语气，所以当你要去表达一个情感的时候，只要你找到最原始的语气，你把这个东西延伸，就会是很清楚的告诉让大家感觉。所以大家去听李宗盛写的歌，他的风格会比较清楚，是因为我在录音室里面配唱的时候，我都会叫艺人你先别急唱，别急，你先念一次给我听，你先念啊。有时候觉得我就说我觉得自己是一只小小鸟，我觉得我是小小鸟，如果是这样，我觉得语气对了，我说老赵赵传啊，你就这样唱，就是他是我整体的那个构成是在 那个寂寞难耐，就开始听着像是说话，怎么说着说着哎他就 有歌了，他唱起来了。 对， 所以你是先有音乐还是先有文字？ 我大部分都是先有文字。我想要讲什么，然后因为我的作品当中分为两块，有一块是写给别人的啊，比如说我写给莫蔚的阴天啊，那我就想我要用莫文蔚这个人来投射整个上班族现代女性的百般聊赖，是吧，生活之这个内心火热，可是又苦无机会，又百般矜持，如何如何。然后我觉得我是有镜头的，我觉得莫蔚的人比我这个镜头是往前推的，到他的身体，到其实我反正我写歌的时候就是很多想象了， 哎呦， 对，就是啊，对，很过瘾的写 是就是那是不是要有生活根据呢？就是比如说很多很细微的，你比如说我看有些感受，我都觉得不是过来人。很难说， 没错。 你比如说什么嫁给你是吧？我问自己要你爱你有多浓，我要和你双宿双飞多冲动，我的内心忽上忽下的阵阵激动。那他这个就过来人才能知道。 其实我觉得创作不能单凭想象，是绝对不可能的。就你可以想象，你可以去。可是那都要有一个很基本的根基，有一个底啊。比如说我在还没有来北京之前，我就写过一个歌叫做《漂洋过海来看你》。 哎，是 啊。那如果我只空洞的去讲北京讲段情感呢，这个是不会成立的。这个是我去跟这个主唱金志娟聊过以后，知道他所有的这些经过才开始写的。对，所以创作来讲，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好的聆听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会听他讲什么。因为你的萌发的灵感是要从他跟你讲那个事情里面去开始，去开端。你不可能说今天谁来邀一个歌，然后你在家里自己瞎扯。就很多我现在看很多的歌词，就是美则美矣啊，在文字的顺序、语法、这个调词、这个选词用句都很好。可是我听完整个歌，我没有觉得说我被感动了，没有。现在我看好多歌都是这样子，而且可是我觉得他们使用文字的能力都比我好啊！他会这样写，那我为什么不会这样写？我为什么没有这样写？哎呀，他这个形容的真好。然后最后我又觉得说，那我因为没有觉得这个歌很， 所以你连做创作就跟你做其他人都是量身定做，很多时候就等于是，因为现在有时候我们觉得，有时候会遇到一种状况，就是一个歌手他唱一首歌，你会觉得这首歌不应该是他唱，你会觉得这不是他要唱的歌， 对， 但你这个做法就等于是你要帮这个歌手量身定做一首歌，像赵传已经很明显，你要帮他做一首歌，那你是要了解这个人，听了他的故事才写。 我大部分的歌都是量身定做的啊，那就是说，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形容一个事情的方法。比如说，我穿上忧郁的外衣走进了暮色里，哇！你说你可能你是一个另外写词的，你可能讲说天黑了，我得走了啊。举例啊，他的讲法是说啊，既然人生如是如何如何，我就怎么样怎么样，就是每个会有不同的讲法去形容一个情绪啊。那可是我就拿我比如我给窦文涛写歌，我就想他的样子，包括他人的样子， 他的发音，他的整个人，他会怎么讲，他会用哪一句，就他会用什么句子来讲这个事情、虽然李宗盛给这么多 女歌手写歌，可是比如说我给林忆莲写歌的时候，林忆莲的这个鼻音的这有一点点上海腔的这个小的这个共鸣，跟莫文蔚就他们会同样一个句子他们会怎么讲， 这就是啊，创作心态的问题，就是进入你的人，进入你的心， 对， 还有这个体察，我觉得你这个够痛苦的。哎，大哥，你现在说五十岁对于爱情什么有了更成熟或者更深的认识，你现在对这个爱情基本上是偏乐观还是偏悲观的看法？ 我觉得啊，我就从男性的角度来讲，以前比如说我们看了几个女孩啊，见到几个女孩在一块儿，其实心里很快的就会 scan 一遍， 想象一下，对， 然后这个假装虚伪讲两句，其实已经锁定这 样一个了， 是吧？这个靠谱 啊，那没错 吧？ 这靠谱。 然后如果我怎样，他会怎样啊？如果等一下如何，他会怎样？就是你别人你看不见嘛，真的看不见。 对。 可是我，比如我认为五十岁，我觉得我更能够欣赏不同的女性。今天有五位小姐女士坐在这里，我会真的很，因为我不会去锁定了，我对每一个都很好奇，别长得不好看的啊，或者什么的，甚至言语粗鄙的，可能我都会去，我已经过了那个阶段，就是说，讲的比较这个，就是说有就已经过了。一心想要把女孩子糊弄 饿虎扑食的阶段， 对，已经过了这个，就是你看几个女孩都可爱，就不同女性有不同可爱的地方， 但那还能叫爱情吗？还是一种欣赏，一种 欣赏。 以前更没有欣赏，以前人家啊就专攻一个了，现在 专攻一个， 现在我都很欣赏，我觉得。 所以你说这种男性心理，有人说这个爱情跟占有欲是什么关系？ 要看出发点。我觉得占有不见得有爱情，可能有爱情可能要占有， 没错， 占有不见得有爱情，但有爱情一定要占有。哎，这哲言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但我觉得爱情不是真的跟占有是完全两回事，甚至有爱情都未必要占有，而是享有。怎么讲？我总觉得 说的容易啊。 对，是每个人都能体会到的。什么意思呢？我好像跟你说过，有一回我跟他说过一个故事，就有一天我在我家附近一个小河看到一个小孩拖着妈妈，然后呢这河边呢有候鸟，就来香港过冬，停在树上，很漂亮，这小孩就拉着妈妈的手说，妈快看，这就是分享。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觉得这是很奥妙的一种人类的行为。 你跟爱情有什么关系？ 你再跟我说啊！你让他的小孩，他看到一个鸟，觉得很可爱，很好看。他为什么要叫妈妈快看，一起看？妈妈如果看了的话，这鸟不会变得更可爱，速度不会增加。但是他就觉得我跟你一起看很快乐。爱情的分享在于你这辈子你想有一个人，我看到了这个东西。我知道了这个事情，我遇到了这个事情，有多一个人跟我一起 share， 然后这不会增加我的快乐，不会让这个东西更美好，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很想有这么一个人跟我一起，所谓在一起。而且这个东西是我觉得人啊，活在世上如此孤单，如此孤独，我们都不敢肯定我是不是存在，我们很需要有一个人去告诉我，你看我看到这辈子你也看到了吗？我感到了这个，你也感受到了吗？来见证我们的存在。 讲到这个分享啊，这个我觉得跟我补充一下我的现在的爱情观 啊，我就补充一下， 对， 现在是这样子。我觉得呢，比如说，我们常常在说，你没有办法让我快乐，我跟你在一起我不快乐，是吧？我觉得一个关系呢，它不应该建筑在。你的快乐，就是你希望对方让你快乐。就说比如说我现在如果我有一个女朋友，我就跟她讲说，我们两个在一起呢，我没办法让你快乐，就你的快乐不是我的责任，这样子。 我最大限度能做到的，就是说我有什么快乐，我愿意跟你分享。 对， 嗯，就我们俩在一起呢，是为了分享我们的快乐。 对， 你也不必让我快乐，因为你没办法解决我的困难，就我的人生，你没办法，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我怎么知道你哪时候开心呢？我怎么知道你在哪边上班有什么挫折？那是你的问题，不要把你人生的问题变成我的问题，你自己去解决的问题， 谁也不该谁的。 对，可是呢，当我有什么快乐的时候，比如我今天做一把琴，哎呀，宝贝，我今天做一把特好琴，这我觉得快乐，我愿意跟你分享。我吃了什么好吃的，我愿意跟你分享。我看什么好的电影，然后读好书，我愿意跟你分享我的快乐。可是我并不认为你应该让我快乐，我也不会让你快乐。 对，现在你像有些女孩子，她实际希望的是什么呢？你能看到我的心事，像你的歌词一样。哎呀，你应该看我，你是开不开心呢？是不是有什么呀？好像她觉得，其实好像男朋友应该起到一个心理医生的作用。 不是， 她认为那才叫心情。 她认为爱情是个猜谜游戏。 我讲的就是，反正呢，你要想要的就得讲明白，讲不明白的都要不到。我没敢猜，我够忙的了。你们让我什么都讲不明白，我怎么给呀？所以讲明白，你讲明白了，我才能跟你讲说我能不能做得到，我才能不能给。 也就是50岁的男人， 但是爱情里有了理性的成分。 对，已经到了这份了，已经到了这份了。你不说清楚，我就不理你，我没空跟 你。人讲都讲不清楚，那怎么给嘛？你给不，你得猜，我猜不到嘛。 往这个方向迈进。 那我还想问问你另一种爱情 啊。 你就等于跟三个女儿又当爹又当妈的了 啊！ 当你说女儿是父亲的情人 啊， 你觉得你对女儿的爱是一种什么？ 反正我是那种，我回家我一定要我每天一定要抱我女儿，我一定要抱她，我一定要拍什么什么，我今天怎么样，我一定要抱我。我看到她我就要我给她烧饭， 不再希望别人家的女儿了。 要女儿要女的就自个生，这个比别人生的好， 我其实签名的， 对， 我就明白了，这是你过着很有保证的爱的生活，谢谢你大哥， 谢谢。